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为我带来了一个温暖而伤感的故事。在那个小村庄，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和他的奶奶过着清贫的生活。静静流淌的灌河又见证了祖孙俩多少相依为命的过往呢。 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叫大湾村的地方。 嗯， 我们村子临近一条大河，这河叫灌河。哎，对了，西游记小说里边写的二郎神大战灌江口，据说啊就是从我们家这条河取材的。 哦，还是有渊源的。 嗯，我们村子的多数人家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也有好多年轻的小伙子跑到外面闯天地去了，我爸呢就是其中之一。 哦， 我生下来不久他就离开家，一年回不来几次，所以说啊我5岁前的所有记忆里面基本没有我爸的影子，就算有也是他和我妈在吵架。结果呢到了我5岁那年，他们俩就离婚了。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离婚，我只顾着要跟着我妈，毕竟我跟她最亲嘛。 嗯， 可是 是不是你爸爸也想要你啊？ 确切的说呢，最想要我的是我奶奶，所以当时为了不让我和我妈见面，奶奶呢就把我藏在邻居家，我妈在村子里到处找我，喊我的名字。 甜甜，甜甜，你在哪儿呢？甜甜，甜甜。 但无论她哭得有多凶，都没人帮她。 孩子给我留下吧，我不能没有他呀。 婷婷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儿男孩子没有跟着女方的道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的天， 我会把他带大的啊。 法院最终还是把我判给了我爸，可是这个男人一直在外面浪着，好像早就把我给忘了，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所以后来的日子一直是你和奶奶过的，对吗？ 嗯，我爸妈刚离婚的时候我奶奶已经60多了，等我再大点了她就70了。你想，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10来岁的孩子就这么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简简单单。其实今天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和我奶奶的那些事儿，你想听吗？ 当然想听了。 好，那我就说说。 好， 在我们村子里，每家的门前屋后都有大片的土地，春天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门前都会开满油菜花， 我们这帮孩子就会躲在花丛里捉迷藏。每到春末的时候，孩子们还会和大人们进入灌河旁边的芦苇荡里采芦苇叶。 芦苇叶 啊，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芦苇叶子哈，那种叶子特别宽大，最适合包粽子了，也能卖个好价钱。那个时候大人们采叶子，小孩子们就玩叶子，把叶子做成小船，或者做成乐器什么的。 乐器是吹叶子？ 对对对对对，只要把叶子卷成双弹簧的形状，它就成了最原始的胡笳了。吹出来的那种声音啊，特别好听。夏天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爬到树上捉昆虫，让天牛和金牛打架，还会用扫帚追蜻蜓，用筛子捕麻雀，把大把大把的桑葚往嘴里塞。哎呀，可高兴了。 你的童年啊，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时候呢，我和奶奶住在草房子里，那个房子太老了，所以每到刮风下雨的天气，里面根本就待不住人。屋里面的泥土凹凸不平，雨水打进来流到地上，很快家里就变成一块块的小水洼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奶奶又拿着盆子把水往门外舀，不过我很快就弄了一身泥。奶奶嫌我麻烦，就让我待在床上别乱动。 小孩嘛，乱动是天性啊。 我躺在床上也不安分，就跟奶奶斗贫嘴。 奶奶，为什么会下雨呢？ 六月六，小白龙探母嘞。 嗯， 这雨呀，就是小白龙的眼泪。 那小白龙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小白龙想妈妈了。小白龙触犯老天爷，老天爷不让他和他妈妈见面。 奶奶，我也想我爸爸。 奶奶一看自己说错了话，就忙转移话题，给我讲大灰狼的故事。奶奶很会讲故事，很快就把我逗笑了。我呢，就带着眼泪笑呵呵地睡着了，留着奶奶一个人继续舀水。唉，现在想想，也不知道当年他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等我再醒来之后，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我记得那天空气特别清新，奶奶把一碗鸡蛋汤端到了我的面前。 甜甜呐，快点喝了啊。 嗯， 这是冲了7分熟的鸡蛋，里边加了糖的。听别人说呀，这样喝会长胖，长高个子的。 哦，奶奶。 我那个时候啊，比同龄人要矮半截儿，而且瘦得厉害，属于营养不良。奶奶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这种法子可以变高长胖，我觉得还挺好喝的。于是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奶奶都会早起给我冲鸡蛋汤喝，之后好多年她几乎没间断过。而且啊，她为这事儿还特地养了几只鸡。奶奶把鸡照顾得特别好，从没有让他们饿过肚子。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变高变胖，不过虽然瘦却灵活得很。 哦，有多灵活啊？ 嘿嘿，我们家门口啊，当时有棵老杏树，我蹭的一下就能爬上去。 嚯， 有的时候奶奶找我，我就故意让她找不到，我就爬在树上，用树叶啊遮住身体。从树上下来的时候，我上身都是光着呢，衣服里面呢塞满了又大又黄的杏子。我奶奶不舍得把这些杏留着自家吃，就找了个口袋把它们装起来些，让我送点给亲戚。 记住啊，送了就赶紧回来，不要留在那儿吃饭。 知道了，奶奶。 但有的时候你想嘛，小嘛，不听话。有一次我看到亲戚家的饭桌上有好吃的，加上他们一碗留，我就留下来了。嘿嘿，结果啊，回去就是一顿打。 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让你不要在他家吃，你怎么还不听我的话？ 奶奶，我想吃。 你就差这一口饭，你难道忘了他以前是怎么说你的？ 忘了又怎的？ 他骂你是可怜鬼，没爸妈疼的小苦鬼，他家的一口粮食，一口饭菜，就算喂猪喂狗，咱们也不能吃。 奶奶，我就是想吃点好吃的，我想吃点好吃的。 听到这儿，我奶奶就不说话了，然后她就抱着我一起哭。 天天奶奶对不起你，奶奶对不起你呀、啊！ 我后来才明白，奶奶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我幼年时的那份自尊心。 你有个好奶奶呀、啊。 我也这么觉得。哎，对了，说起夏天呢，我们这帮小孩最喜欢的就是钓鱼捉虾了。就算是最热的天气，我们也不怕，顶个草帽，穿个长袖，拿着工具就往芦苇荡里拱。有一天太阳快下山了，我回家拿点工具再回去钓龙虾，结果刚进门，我就发现屋子里多了两个中年的陌生人，一男一女，奶奶正和他们说话。看我进来了，他们立马就不说了。那女的看起来挺善的，一直笑着盯着我，我被盯毛了，就拿了工具赶紧走了。 他们是谁啊？ 对呀，我当时也想知道，所以出门之后我没走，就躲在外边偷听。 哎，你看看啊，长得不缺胳膊不少腿的，看起来也怪灵光的哦。 是啊，不过就是有点大了，这以后怕是会跑回去吧。 听到这儿，我当时吓得撒腿就往外跑啊，心里想，哎，奶奶一定是嫌我累赘了，要把我给卖了。我呀就跑到了灌河边上，哇哇的大哭起来，哭累了不知道怎么也就睡着了。哎，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张床上，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已经被卖到别人家了，就大叫起来。这时伸过来一只手，我上去就咬了一口。 哎呦，天天啊，奶奶的手被你咬坏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哦，自己原来是在家呢。可是一想起奶奶打算卖了我，我就又开始生闷气了。 天天，你怎么在潮河边睡着了？小心大鱼把你给吃了。 吃了也好，总比被卖了好。 啊，你都听到了？哎，到一个好人家去，总比跟着你奶奶受罪要好。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只要奶奶。 哎呀，乖哦，那户人家是开店的，天天，以后啊，你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不用担心挨饿了，知道吗，宝贝？ 我哪儿都不去，我只要奶奶。奶奶，你不要我了吗？奶奶，你别不要天天呀、啊。 从那以后啊，奶奶再也没有向我提过把我送人这事儿。但也是从那以后，奶奶也承受了一个70岁的老人不该承受的重担。 那你爸爸真的没有再回来看看你们吗？ 几乎没有。我记得在有些夏天的晚上，我和奶奶在外面乘凉，会聊起我爸。 奶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奶奶也不知道。等你上学了，成绩好的话，他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我不要上学，我要陪着奶奶。 傻孩子，奶奶筹钱给你上学读书，以后啊，我们天天还要考大学，娶媳妇儿。 大学是什么？奶奶，很有用处吗？ 当然了，考上大学了，那可就是人才啦，不用再吃苦，不用再受累啦。 大学梦的那颗种子就这样在我心里埋下了。很快我也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我爸寄回来的学费远远不够。你知道我奶奶从不向我那些亲戚们低头，但是这次她硬着头皮向亲戚们借了钱供我上学。为了让我穿得像样点，奶奶甚至不惜跟女婿反目，从她那儿要回了几亩地。他决定要自个儿插秧种地 啊！他那么大年纪了，还要自己种地啊？ 对呀，他说， 那么多苦日子都熬过来了，还多插这几年吗？ 这中间，我爸回来过几次，他喜欢看武侠书，一回来就会带很多书。他不在家的日子，我就经常看这些武侠书。因为我总觉得可以从里面挖出和我爸有关的一些东西。那时候我刚开始认字，遇到不懂的字词我就查字典，所以啊，我的语文在班里面是最好的。 来自武侠小说。 对呀，我奶奶还总说呢，只要我好好学习，把奖状寄给爸爸，爸爸就能回来永远和我在一起了。所以我每年都会努力考全班第一，可是奖状寄过去了，爸爸却没有被寄回来。 唉，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我奶奶的背比以往更弯了。有一天奶奶突然跟我说， 73鬼门关，明年啊奶奶就73了，怕是熬不过去这道坎儿了吧？ 奶奶不许胡说。 没有胡说，人哪有不死的呢？就是我死了以后，我们的小甜甜可怎么办？她会受苦的呀。 后来啊，家里养了只猫，奶奶似乎也有了伴儿。我不在的时候，她常常对猫说话。哎，当时邻居家有个小姑娘叫楚楚，和我念一个班。因为奶奶剪纸特别厉害，所以放学回来后，楚楚会和我一起到我家跟我奶奶学剪纸。有一天奶奶就问我， 甜甜呐，告诉奶奶以后想讨个什么样的老婆呀？ 脾气好就行。 那你说楚楚她长得漂不漂亮呢？ 漂亮。 那就把楚楚说给你做老婆，你看好不好？ 奶奶你说什么呢？ 哎，也不知道甜甜以后你的媳妇儿是什么样子的呢，奶奶是看不到喽。 我听到这话又急了，我让她不许再说，可是毕竟该来的总是会来。 那奶奶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那年冬天，奶奶走在路上 摔了一跤，之后就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当时家里人都觉得他可能挺不过去了，不过后来他竟然好了起来，也能下床走路了。哎呀，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可是就在第二年的初春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着课，我堂哥突然来找我，他告诉我说奶奶走了。唉，回到家之后，我望着奶奶的遗体，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怎么能走呢？她还要等着我考大学，还要等着我变高变胖，等着我娶媳妇儿呢。她还要给我讲好多好多的故事。她这辈子还没来得及享过一点清福，她怎么能走呢？我就缩在屋子里的一角，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当时就觉得奶奶还在，她没有离开我。 那之后你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奶奶去世后，我就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过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到了县城里最好的中学。周末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我也经常和楚楚玩。当时啊，楚楚的剪纸已经剪得特别好了，学校里总是表扬他。我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和楚楚在灌河的芦苇荡里划船，他突然对我说： 甜甜哥 啊， 我以后做你媳妇好不好？ 好。 我没听清楚，你声音大点嘛。 哦，好。 哎呀，你声音小点，那么大声干嘛？ 我记得那天的傍晚，我躺在船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我好像看到了奶奶，她正眯着眼睛冲我笑呢。 可以冒昧的问一句吗？那后来你和楚楚 哎呀，她可是我奶奶牵的媒啊，能有错吗？我们去年已经结婚了。哎，你看这照片，这就是她。 嚯，真漂亮，恭喜你们。稍等片刻，我要为你调一杯最适合你的鸡尾酒。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哎，这鸡尾酒竟然是热的，我一直以为鸡尾酒都是凉的呢。 鸡尾酒的调制本来就没那么多限制，这杯热黄油朗姆酒的制作方法是先把黄油放入这个大玻璃酒杯当中，再用少量的热水融化，之后呢再注入朗姆酒，最后再加满温热的牛奶就调好了。 哦，哎，可是为什么你要给我这杯酒呢？ 这杯酒虽然没有使用鸡蛋，但是它也被称为西洋风格的蛋酒，是非常好的抗寒饮品。而且我总觉得它应该可以让你想起奶奶为你煮的鸡蛋汤吧。 嗯，谢谢你。嗯，我第一次喝到这么温暖醇厚的酒啊。只不过鸡蛋汤可比这酒甜呢。 当然了，毕竟酒里没有加糖，而且最甜的味道不是早就溶解在你的回忆里了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灌河潮》，作者许应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左立、小群、张璐、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明天晚上九点，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